烧啦，个老婆帮佢烧，啲村民帮佢烧，咁佢瞓咗喺个凉亭嗰、那个嗰、那个嗰张凳度，咁烧极都唔醒，咁烧咗好多，烧到嬲尾啦，烧埋最后嗰、那个，啊，佢又冇嘢咯噃，啊，擘擘大眼醒翻啦，咁咧，佢话后屘报文俾我听，你破坏咗我几十年，等咗十几年嘅人， 系 本来想攞你命嘅，咁啊。都见你烧咁多次俾我，算罢啦咁。咁啊，呢件事真系，我都听咗之后啊，我妈同我讲啊，我自己都瞓唔着，以后阿个鱼塘我都唔敢埋鱼塘啊。 即系你系直情知道边个鱼塘噶嘛？你知道？ 我知嘅，即系我妈个乡下嚟嘅，即系嗰啲打 边炉啊， 一边系墙嚟，一边屋嚟嘅，一边系鱼塘嘅。 嗯， 佢转咗弯之后咧，就有啱个凉亭，佢一个避雨，我想咁啊。他说未吹的时候呢、听到两个男生讲嘢。我咁嘢成十二点边人讲嘢喺度。 一 声你咁难。 我哋就去啦我哋。 喂嗰度冇心机嘅。喂但呢单嘢呢咪即係证实咗真係会搵替身囉。 係呀。係呀。 係真係会搵替身。 佢攞支棍啦嗰啲咁嘅即係渔夫嗰啲勾啊即係嗰啲码头嗰啲嗰啲水手嗰啲勾啊。 係。 我哋冇返。千几落去呀姨阿婶唔好落去呀。我帮你扭上嚟啦，你落去一定死噶。 咪同埋亦都证实咗咧，啲灵体系会扮咗啲嘢咯。 系啊， 佢又扮龟啊，又扮鱼啊咁样。 我又扮龟又扮鱼。 扮蟹啊， 咁样噶。O K。捉 咗我拉落水咯，就系咁样啦。 明白明白。 好得人惊啊！哇，我真系，我嗰晚翻到去真系瞓唔着啊，几晚喺窿下，喺窿下翻翻出嚟，成咩啊？成个旅程都唔敢经过个鱼塘。 哦 ,ok。好啊多谢你分享。 多谢。 同埋你把声好啱讲鬼故我觉得。 是 啊好有说服力啊呢把声。 鬼故又得。新年祝贺又得。 好喂多谢。好啦 ,thank you。 好多谢 周生好 ,thank you, 拜拜。 我先即刻想到个阴谋论啫。 咩事 即係头先啊哎呀嗰两只。鬼又扮傾偈，其實嗰個戴帽嗰個女嘅，其實都係鬼嚟嘅。跟住咧就係氹嗰個舊嗰個女。 哦， 我開頭咁諗啊， 咁、okay, okay, okay. 你複雜咗啦。 Sorry， 我不嬲太複雜啦。 係啦，唔使複雜。通常靈異嘅嘢係好簡單嘅啫，即 係 點解簡單就係話你對我唔住，我就要報仇咯。 哦咁啊，系 嘛？即系冤亲债主都系咁。 我将人嘅恐怖嗰样嘢套咗落鬼嗰度添 ，sorry。 人恐怖啲， 人恐怖啲，人 系咪先？喂，好啦，我哋讲多少少澳门嘢先啦。 澳门嘢嗱，其实我个屋嗰即系屋头先嗰啲就已经最恐怖啦。即反而我上次聽即係某次一啲你啲節目睇到你有講即係你係識嘅識澳門小姐嘅四個咁咁佢哋講嗰個墳場呢其實 西洋墳場 其實係呀我不嬲我唔會覺得係嗰度係一個恐怖的墳場嘅但係就我作為一個即係讀設計會影相嘅學生呢嗰期我覺得嗰度係一個好啱影相嘅地方，因为佢嗰度啲像好靓。 哦，因为好多唔同嘅坟墓咧，系个设计未必揾到嘅地方。 系好劲嘅嗰度，同埋嗰度撞亲咧，都系啲好有名嘅显赫嘅一啲澳门嘅名人。 系， 但系啦，咁但系一路我都同人讲，其实咁恐怖嗰度艺术性嘅成分系比较高嘅。咁成日我记得有几次有香港朋友嚟一个人，佢喂好似系六号添啊，直头系 边个？ 六号 六号名 唔系啊六号啊 哦六号 rubber band 六号 哦喂我哋唔知佢搞完整冇嘢佢又攞住部相机咁影相喂我带你入嗰坟场嘅好记得嗰度好似好多嘢影咁样喎、我成日觉得知道靓但我都未入过你陪我入去但系就 有冇 feel 嗰日就系好烈日当空啊、但系我哋唔知道去到一个见到即系一个啱啱。有个即係有个已经起咗个、个窿准备要埋。我突然间两个心突然间寒一嘢、即係突然间明明系风和日丽咁样即係系啦呢个就系俾我个印象囉嗰次。 哦不过我听佢讲啦即係听嗰几姐妹讲啦、其中一个位比较阴森嘅或者佢 feel 到唔舒服就系、是、一个草地。 咁啲草地呢係埋葬一啲冇人認領嘅小朋友或者 BB。咁佢哋工作人員夜晚就會聽到啲小朋友喺度玩，係會去追逐呀咁樣。 哦， 是真係會有嘅，佢話咁樣啦。 哦，但係嗰度附近 全部民居嚟嘅喎。 正門對面嗰個唔知仲有冇人住喎？你知唔知？你 嗰度嗰個唔知，但後面就係啲民居咯。 哦， 係 我直頭有一個新嘅民居係我 friend 住緊啊。 係嘛？就係望住個墳場嘅。 就係、是、澳門餐廳個女仔。 哦， 係 咩？ 個妹個老公。好複雜。 但係佢哋好似唔係好介意㗎，係咪咧？即係咁近喎，住得嚇。 佢哋唔開窗簾囉、哦、日頭就唔好嘢嘅，夜晚就費事忙咁樣囉。咁我成日同佢講唔緊要嘅，即係有時都會旺嘅。咪其實福地嚟㗎，喺親喺親墳場嘅地方，逢墳場係福地嚟㗎。 其實反而墳場唔係咁驚，因為都係叫做安葬咗啦，入土為安啦、相對可能醫院啊。 Yes, 聽講過。 仲有殯仪馆啊， 酒店都唔好， 嗰啲就可能就真系比较复杂少少， 嗰啲复杂啲 系啦。 咁澳门冇乜啦，暂时都好似 系啊。不过好多谢你有一次同我拍嘢啦，我哋去咗间荒废咗嘅地方啦。咁、我要求阿小肥喺呢边唱《时光机》。 哇，第一次灵探啊，人生嗰次 真系唔好意思啊，系咯。 但系唔系，即系我见你好勇喎、啊，你下下冲、啊。咁我觉得一踏入咗第一次。即系头嗰几分钟又开始冇乜嘢啦，其实嗰日都唔应该惊， 嗯， 因为咁大班人， 系 阿 Frankie 又喺度， 就系啲师傅咁， 系啊，师傅又喺度，咁、okay、我觉得加上唱埋歌，突然间将个气氛 推到好高峰， 系啊，我根本都唔惊，我觉得我要做咗善事，顶下做咗坏事啊，唔好意思。 好啦，喂，我电话号码 1834997， 如果都想同我哋分享啲经历，同阿小伟一齐倾下说话呢，咁我不妨可以喺呢时候打个电话嚟。好，我哋返嚟继续。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止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晚上11:37，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仍然清凉，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是日寒风主持 JY。Just a game of love。 讲起动漫游戏歌，大家系咪即刻都系谂到日本或者谂到 J-pop 咧？最近就有 Leona 嘅呢一首啊，佢将一只《刀剑神域》游戏嘅主题曲《我们的赞歌》嘅其中一部分抽取咗出嚟，再事隔5年以神奇 Elsa 嘅名义推出咗呢一首《Game of Love》。不过讲到动漫游戏歌，真系唔系净系得日本有噶，嚟自韩国嘅 Aespa 最近就有呢一首《We Go》，其实系嚟自 Pokemon 嘅主题曲。上年就出咗韩文版啦，今年就出埋。一个英文版。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音乐五重奏，是日寒风。多 市人有唔同痛症，唔讲都唔知点解咁易痛。逢星期五上昼10:50，搵嚟搞穿节目时段内全新环节，唔通咁易痛？我黎莉会搵嚟唔同专科医生，同你讲解各种痛症成因同舒缓方法，助你拆解痛症谬误，自然唔会咁易痛。唔通咁易痛？由辉智香港带俾你。我们的大热唱2024为你唱好本年度大热作品，出席歌手包括林奕匡、邓小巧、姚卓菲、张慈豪、钟尤美、詹天文、安俊豪、冼正峰、力津、林志乐、谷亚薇、施康桥、JC、陈咏彤、马天佑、苏嘉欣、Venus、林海玲、林千莹、T-Max。 12月15日星期日下昼2点，在港铁商场 The South Side 约定你。我们的大热唱2024，主办新城资讯台，全力支持 The South Side。 It's a very one day in life again. It's a very 关注人哋死咗嘅。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 希望佢一直陪我，以后嘅日子都可以照顾到佢，因为我真系投靠无门。而家医生都系帮我哋去揾佢嘅病人，唔知点样望佢可以开开心心同我同我哋一齐生活，一齐过。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1834997，1834997，潘小聪。 喂，你今天好旺喎、 啊！喂，多谢你， 系、啊、多谢 哦， 大家俾面咯， 系真系好想同你倾偈啊！嚟啦，我哋要揾多位观诶、啊、听众朋友先。喂，罗小姐， 喂，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罗小姐， 系啊，仲有小肥， 你好啊， 好，有咩分享？ 系啊，我咧想分享一下最近呢几个月都发咗啲好奇怪嘅梦。 嗱、嗯，梦境，我想问一下系咪有后着嘅先？ 有一我啲梦系陆续嚟嘅，但系我最近有一个梦就最爆，不过我。之前嗰兩次夢咧，都夢見我啲先人，即係我啲屋企人走離，即係屋企人啦。咁最近有一次最近個夢就因為我屋企人走咗，咁我嗰晚就去殯儀館守夜啦，第一晚。咁其實我本身唔係嗰啲高敏人士嚟嘅，咁但係我喺個殯儀館我都覺得有啲頭痛，我就同我先生講，我覺得我屋企人應該喺度喎，因為我 feel 到啲唔舒服。咁我經過其他靈堂咧門口，我嗰種唔舒服仲勁咗，我就覺得。啊！我可能 feel 到啲嘢咁样啦。咁、我嗰晚守完嘢翻屋企，我就发咗个好恐怖嘅梦、 嗯。 就喺梦入边啦，嗰晚即就发梦，我就梦见我喺个灵堂入边。然之后中间个棺材，我梦入边嘅意识觉得佢好似我屋企人嚟嘅，但系咧系识讲嘢嘅，入边嗰个瞓喺棺材嗰人喺度讲嘢。咁、我喺梦入边我就好惊啦，即系我系惊到，因为喺个灵堂有个。棺材又瞓咗入边，佢会讲嘢，我系惊到我系离开咗个环境。 系 咁我转个梦，下一个梦咧，我就即刻揾咗我嘅亲戚朋友求助喺个梦入边。而嗰个亲戚朋友其实喺我现实生活中咧，佢系一个长期如数都系信佛嘅人嚟。咁、我梦入边就唔知点解揾咗佢求助啦，问佢点算啦。我咁佢就同我讲啊，你要念经、哦，你要念经，叫我念经咁样啦。咁我又再个画面，下一个画面，我就去咗一间房入边、我仲好记得我当时嘅心情系，我要静悄悄入嗰间房，因为我唔想俾嗰个喺灵堂嗰只鬼知道我翻咗嚟。房入边有我啲屋企人，有我家姐，有我妈，有我姨甥，几个女人都喺度。咁我仲同佢哋讲，我哋一定要诶，唔好俾佢知道翻到，我哋要念经啊咁样啦。但系我下一秒嗰度，我喺入咗间房入边啦，个房入边有对门嘅。咁我对门，我喺个房度眼望出去，我就望见一只着红色衫嘅女鬼， 企喺个房嗰啲门出边，啤住我。然之后下一秒咧，佢就喺个梦入边咧，佢就系破门冲咗入嚟我度，嗰间房入边。即系我系好真实到我系惊到我系不停咁样念经念。嗰、那個屋企人叫我念嗰啲經啦，我係咁念六字大明咒，念係咁念大悲咒，念到最後我見到嗰隻女鬼咧係喺度喊，然之後佢係喊，我係見到好記得，我見住佢隻眼咧係兩個黑色嘅眼淚咁流咗落嚟。之後咧就喺嗰度，佢咪破門入嚟嘅，咁喺個門出邊咧，佢就有道光，我就出邊聽到把聲就叫佢：你快啲跟到光走啦！叫嗰個人。咁我聽到喎，咁我就同佢講：喂，你快啲跟到光走啦，跟到光走啦！咁佢就跟咗道光走啦。咁我就衝咗出去，佢臨走衝咗出去，仲對住道光同佢講：我哋下世要再做屋企人啊！再見。咁、我就醒咗咁喎。 咁你呢件事之後有冇後著噶？有冇證實到買啲嘢噶？ 咁我係嗰下呢，我係即刻五點幾凌晨我就醒咗啦。咁然之後就即刻我都有識啲高敏，即係啲高齡嘅朋友，咁我即刻 WhatsApp 佢，佢就即刻覆到我五點幾，就同我講，佢話佢同我傾一陣偈啦，佢就佢就分享我同佢講我發咗咁嘅夢，我冇同佢講我喺防盜眼望到隻鬼，我冇咁樣講，我同佢講話我夢啲咁嘅嘢，冇講到咁仔細。然之後佢分享話佢都夢過，曾經夢過鬼嘅嘢，而佢分享俾我听咧，佢梦见鬼嗰、那个方式同我一样，就系佢又喺梦入边喺个防盗眼望出去，有只鬼。但系咧，因为我个 friend 即系我嗰个高龄人士，佢有修开行，有念开经，佢话咧嗰只鬼想冲入嚟间房，但系咧佢啲光打走咗佢。但我嘅 case 咧就系、是、佢想冲入嚟，而我系佢破门冲咗入嚟，我系好似爆破式咁佢冲入我跌咗地下嗰种感觉嚟嘅。咁我就。我咪同我即系我嗰日第二日仲要去出殡噶嘛，咁、我翻我都系好唔，我成个人系我执完嗰个梦系梦醒咗嗰刻，我系好似经历咗一次咁喺个梦入边。 OK， 咁同埋咧，佢我送佢走嗰阵，即系我同佢讲话，我哋再做屋企人嗰阵咧，其实喺梦佢感觉系我现实，好似我现实一个屋企人咁。 咁我知道， 我问我个 系啦，你个 friend 有冇话，其实呢个系一个咩人咧？系咪真系你屋企人咧？ 系啦， 佢就话系我嘅冤亲债主咯。 哦，咁啊合理嘅。如果你话系冤亲债主嘅话， 系啦，因为佢嘅我仲同佢讲，佢话我喺梦入边，佢系我喊，即系我，因为佢有道光接佢走嗰阵，我系好激动，我系好，我仲冲出同佢讲话要再做屋企人嘅时候，佢当时喺梦入边嘅感俾我感觉就好似我嘅家姐，因为我真实喺而家呢个世界我系有个家姐嘅呢一世， 系 咁佢就好似我而家呢一世嘅家姐咁，所以佢同我讲，佢解完我听，哦系冤亲债主，我嗰下就我终于我都即刻明我点解梦入边我系咁嘅感受咯， 即系咁实在嘛，系嘛意思系咁样， 咁实在，同埋我系未试过 系 咁样 哦， 梦见一个。冤亲债主，而我又又好似成功超度咗佢咁样咯。 咁你又觉得即系点解无端端喺呢个时间呢个冤亲债主先嚟揾你有呢个梦咧？ 系咯， 你 有屋企人走嗰时， 你有冇理解过？ 我冇，但系我都谂紧系咪因为我开始因为喺我八月嘅姻缘巧合，我就信咗观音，咁我又开始带观音，我都开始念啲经文。但我未去到好即係好全心咁樣每日都念，我冇嘅，我係得閒就會念下六字大明咒啊，念下即係心經啊、大悲咒咁樣。咁我唔係好，我覺得我係可能我感覺好似開咗少少竅咁樣，因為喺呢件事發生前，我都係夢見過兩次我嘅先人。我諗係好耐冇從好少夢見過，或者冇乜點夢見過，係連咗呢幾個月，我諗三個月內我就已經夢見過三次唔同。 所以咧，你头先所讲系合理嘅，即系你开始向修佛啊嘛。咁灵界朋友知道你有呢一方面嘅能力，可能 就会主动去揾你啊。 系啦，一来咁啦，同埋当屋企人要搞，即系你要搞白事嘅时候咧，就等于个运气比较低啲嘅，即系个气场系低啲， 就容易接触。 系啦，就系咁样嘅，所以都合理嘅。 系啊，我哋苹果第二日出上完山之后，我系个人系完全系。偏头痛啦，心乱啦，我哋仲要即刻去观音庙拜一拜啦，我去晒太阳啦，然之后用全头冲到尾，我先定啲咯。 啱啊， 做得啱嘅你所有嘢，应该 仲可以喷埋食叶水嗰啲都 OK。 系啊 ，OK。 有啊，我就系、是、其实我上次同你，我上次睇一楼一会咧，其实我都有头痛嘅状况。 哦，你睇我舞台剧，哦，多谢。 有啊。 OK OK。 你喺舞台剧开幕嗰阵，仲同我哋讲啊，你唔知有冇其他人同我哋一齐睇嗰阵，我就即刻。头痛，喂，剧头痛。 咦，你而家开始渐渐进入高龄人士嘅状态，会唔会啊？ 有啲噶。 我真系唔知道，我好都好想揾个师傅去解答下，我系咪缘分到定系点样咯？ 你都缘分到啦，如果唔系缘分唔到，你唔会去学呢样嘢噶。 系啊， 真嘅。 系啊， 咁啊，顺其自然啦。 好啊， 好，多谢分享， 分享， 好啦， 多谢 晒，多谢， 拜拜， 好，拜拜。你身边多唔多呢？突然间顺其自然嘅人有 feel 啊？ 我， 你开始有 feel 啊？ 我唔系，都系其实个顺其自然，其实系认识到啲人咯， 系咪啊？真系啊， 认识到即系都系认识到你啊， 关我咩事？ 唔系，因为靠你。认识咗好多个， 系 认识到 J J 啊， 认识到诶阿咪啊， 嗱一阵阿咪就会打个电话同我哋分享下喎， 系啱啦， 好唔好啊？ 即系你讲紧呢啲无啦啦就开始有 feel 啊感觉，无啦啦即系之前会觉得头痛嗰啲嘢，都真系因为识到阿咪啊J J 佢哋，就开始因为真系会嘅。佢哋嘅高龄嘅能量系会触动到你嘅共鸣嘅，我觉得会 嘅。即系可能系因为你或者以前佢哋冇呢啲咁嘅能力啦，又未必识到啊嘅时候啦，咁嗰、那个 timing 上面嘅就未到嘅，但系而家共事咗啦，大家系嘛？ 系啊系啊，同埋首先因为咁样，因为佢哋系属于又可以睇到又可以帮到灵界朋友嘅朋友啊嘛， 系啊， 咁所以啲灵界朋友都醒噶嘛，当知你。都认识佢哋，佢哋、 啊、 会想尽办法都令到你 feel 到而揾佢哋求助嘛。咁其实咧，嗰啲灵界朋友都系想，有时都系想离开解脱咁样，但系佢冇办法噶嘛。其实 咁你要讲下你屋企嘅事啦，最近立刻 我即刻讲啊嘛。 系啊， 其实系咁嘅，即系点样无啦啦讲开关阿咪事咧，即系系咁样，因为真系啦，开始。认识啦，因为嗰阵时系佢有个节目啦，咁然后就咁啱我上去做嘉宾啦，识咗，咁我又好中意听呢啲嘢㗎啦，哦，我就由佢嗰度得知到、啊，有一个另外一个新境界啦，啊，即系原来啊喺呢个界别呢都系有啲得意嘅嗰啲叫做咩除咗好似可以揾啲法师啊，有啲法术，即係可以令到嗰啲叫驱灵啊，或者点都好啦。咁佢哋有另外一个做法嘅，听落去上嚟係比较好似 威宏啲嘅， 唔系和善啲嘅， 和善啲啊， 和善啲，因为佢喺 佢唔系驱， 佢唔系驱噶，因为其实咧佢个解释就话有好多嘅朋友啦，当走嗰一刻咧，其实系会有一个。有一个窿，即系有道门嘅，即系类似有道光咁样，系俾佢哋要去佢哋应该去嘅地方，通过呢道门。咁但系通常好多时候，当你见到呢道门嘅时候，你都会哇吓，我死咗啦，即系你会惊啊，不知所措啊，又或者唔通过呢道门，呢道门系会闩噶。喺佢哋嘅阿咪嘅解释，咁所以佢哋就去学识咗有一种方法啦，佢哋嘅教派。就可以开返呢道门， 让佢哋走， 让佢哋可以走。其实有好多朋友走咗呢，喺佢哋解释就係、是、啊，我当时冇通过呢道门走，我好后悔，我亦都冇办法走。同埋因为喺根据咪嘅解释就係话，我哋好多时走咗留有太多人嘅意识，咁喺嗰个界别你都用緊人嘅意识去做嘢，就一定行唔通嘅。即係例如点样呢？譬如、啊、我喺呢个空间，我走咗啦，咁、啊、我要走喇喎，我开门我开唔到喎。即係用緊人嘅。 係啊。 即係其实你如果你知道你係一个灵魂嘅朋友，你穿墙走。即係佢哋係冇即係佢哋好多时佢都冇。 唔知道係可以穿墙走。 咁或者唔知点样走啊咁样。而阿咪呢个角色呢就可以让佢有个方法去走啦。 係啦、 啊。係啦、啊。咁样。咁所以我認识到佢啦。咁其实真係認识得多。即系开始近得到阿咪，就你自己，我又去尝试感应，感应下呢朋友啊！我试过同你一齐灵探，我咪话头痛啊，嗰种痛系真系 唔係平時你飲酒宿醉嗰種痛力，你唔識解釋嗰個位置嘅痛。咁、開始又有啲有少少 feel 啦個人。咁然後又睇到佢通靈節目啦，又話哦又可以開個 portal 令到啲朋友走。咁啊，其實我使唔使而家同佢 friend 咗，不如叫佢都睇下我屋企呢。 最近嘅咗係咪 疫情嘅時候。疫情嘅時候。咁、跟住但其實唔係啊，我屋企我其實成日都覺得我屋企好舒服，好又通風又有陽光、我覺得應該唔使啩。我睇我嚟睇樓嗰陣時候，我覺得好舒服，冇嘢住緊而家都好舒服，冇嘢應該都係唔使嘅，多餘啦，唔使啦，唔使啦。點知開始我一咁樣有咁個 想法， 想法呢就解冇幾耐，我開始突然間半夜就會擲醒，一擲醒一開眼我就見到黑影。喺唔同嘅姿态，分别可能有时企喺门口， 人影嚟噶， 系啊，有时喺我将即系床喺我胸口上面， 哦、 有时半天吊喺天花板， 哇、哦，咁都惊噶。 你开灯就冇噶， 嗯， 但系嗰好一瞬间，咁我开头都同自己讲，你啱啱醒咗有少少呢啲咁嘅残像，亦都系理所当然嘅，我觉得。咁但系唔系几晚啊咁。呢啲 仲会喐添， 咁唔系喐嘅，即系唔同位置咯，系啦，即系咁。但系你开始，咦？我就同我嘅同即系同屋嘅 father 讲，佢话佢喺厅嗰度，原来佢都 feel 到厨房有即系有闪闪烁烁嘅嘢， 系、 吓？咁我系咪应该要揾阿 B 睇啊？真系真系唔系觉得舒服就揾唔揾佢睇，不如真系揾佢睇下咧。然后同佢讲咗个 case， 诶、你揾个电话影低。屋企每个角落俾我啦，咁我就影啦。咁我哋开头啲其实心谂应该冇嘢，喺度等紧回复。然后佢就，哇，佢一话我就知咩事， 咩事咧？我哋下个钟头同大家揭晓 恐怖热线潘小聪1834997。 想远离烦嚣，完全放松，珠海中泉水疗酒店位处拱北中心地段，港珠澳大桥瞬间直达，集水疗养生、美食住宿于一身的综合性酒店珠海中泉水疗酒店，港车北上，味道驾首选。 喂喂喂，一阵食咩好啊？ 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好，究竟食咩先叫好呢？这样又高糖高辣，那样又高胆固醇，唉，真不知点拣好。 唔使愁啊，逢星期四理事会节目时段内就有健康关理事，我啤你分别会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仲有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下健康饮食嘅黑白界线，食得够醒，自然食咩好，食咩都对身体好啦。一阵食咩好？而家就讲你知，健康关你事。 喂，睇住嚟啊！ 哦，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白，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指，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7/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狮子山下， 坏女孩， 爱情陷阱， 我的亲爱， 千千阙歌， 舍不得你， 对你爱不完， 今生今世， 一起走过的日子。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逢星期日下午4-6，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唉，呢、這个女仔系咁作战自己做乜嘢呢？ 1、2、3，第3位。 想要有多次 线，才信你诺言。 醒未啊？呢个女仔，呢个女仔就算知道吓，佢俾人加害，只要系呢个男仔嘅话，我系受害都觉得好幸福。唔好咁傻猪猪啦吓，应该要狠狠咁打破呢一个幻想，要拯救自己，最紧要唔好太迟，走出呢个作战嘅循环线，揾翻自己嘅底线，好紧要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嘅贵宾作品啊，许正允 Angela 呢一首叫做《作战》。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